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第二页，讲义请翻到讲义一的第七页。广会当知，于六趣生死，比比有情，若比比有情重重，或在卵生，或在胎生，或在湿生，或在化生，身份生起。我们上次讲解到依八识的所缘境来说明八识的差别，前七识的所缘境已经讲解完毕，现在开始讲解第八识的所缘境。请看讲义一的第七页第十五行，四阿赖耶境。第四种是第八阿赖耶识的所缘境，有漏赖耶所缘境诸论不同。阿赖耶识在有漏位的所缘境，在论书中有不同的说法。若依于且五十一为说二种，故比云为若略说阿赖耶识，由于二种所缘境转，一有了别内执受故，二有了别外无分别气象故。在《瑜伽师地论》第五十一卷说，阿赖耶识的所缘境有两种，所以在论文中说，大略而说，阿赖耶识了别两种所缘境：一有了别内执受故，第一种所缘境是内执受。阿赖耶识对内有两种执受，第一种内执受是由众生遍计所执自性妄执为因所熏习而成的种子，就是有漏种子，又称为遍计所执种子，由遍计所执熏成的种子，不是说种子可以生起遍计所执自性。第二种内执受是众生的五色根，即五色根所依的福根尘。阿赖耶识能了别有漏种子及根身这两种内执受。二有了别外无分别气象故，第二种所缘境是外无分别气象，气象就是指气世间相。气世间相不是阿赖耶识所执受，所以说它是外。一指阿赖耶识一切时无有间断的任运升起，所以说它是无分别。阿赖耶识能了别气世间相。这是依瑜伽师地论说明。若依成为是第二卷前文原三种境，为外气世间有漏种子即有根身。成为是论第二卷有两段文讨论阿赖耶识的所缘境。在前一段文说阿赖耶识有三种所缘境，第一种是阿赖耶识 所变现的外境气世间，这是有情所依住的处所。第二种所缘境是有漏种子，因为阿赖耶识的自体是杂染的，所以它不缘无漏种子，只能缘有漏种子。第三种所缘境是有情的根生，就是指五色根及福根尘。有漏种子与根生都是阿赖耶识所执受的内境。若依唯识第二后文，缘四种境，前三之外更加法处实色，故比云略说此事所变境者，为有漏种，时有色处，即随法处所现实色。插成唯识论，这个随字是个堕字，意思是摄持的意思。依成唯识论第二卷后一段文说，阿赖耶识有四种所缘境，就如同前文所说的气世间、有漏种子及有根生这三种之外，再加上法处所设的实有色，这是指大菩萨以威德定力所变化的色境，这种境界是有实用的色法。在《成唯识论》第二卷中说，大略说明此阿赖耶识所变现的境界有有漏种子与五根五尘的十种有色处，以及堕在法处所摄持的定自在力变现的实色。唯识限量，阿赖耶识缘境都是属于限量。问：何故此事不缘心等？提问说：为何阿赖耶识变现气世间及根生的色法为所缘境，而不变现心心所法作为自己的所缘境呢？解云：如唯识第二卷云，一熟事变必有实用，若变心等便无实用，相分心等不能缘故，变无为等亦无实用，故一熟事不缘心等。解释说，譬如在《成唯识论》第二卷中所说，一熟识就是指第八识。唯识中的宗义是说自变自缘，自己的所缘境必定是由自识所变现的。第八识的所缘境就一定是由第八识自己变现的。有情的根生以及气世间以及种子都由第八识所变现，所以也是第八识的所缘相分。一熟识变必有实用，第八识所变现的所缘相分就是根生、气界、种子，都是属于真实种子所生的因缘变法，所以都有真实的作用。若变心等便无实用，如果第八识要以 心心所法为所缘境，他就必须自变心心所法为所缘境。可是如果第八世自己变现心心所法为他的所缘相分，这个由第八世所变的心心所法便会没有真实的缘律作用。为什么呢？因为相分心等不能缘故。因为能缘律的作用是在见分心，相分心是没有缘律作用的。所以如果第八世变现心心所法为自己的相分，这些所变的心心所法便没有缘律的真实作用了。而我们的前七世都是有缘律作用的，所以可以知道我们的前七世并不是阿赖耶识所变的相分。变无为的亦无实用。前面说第八世所变所缘的根身气世界种子都是有实体的法，于是提问说无为法也是有实体的法，那么它是不是第八世的所缘呢？好，回答说第八一俗世是杂染世，它没有能够亲证无为法，所以不能缘真实无为法。如果是由心事所变现的无为法相分，它只是相似于无为法的影像，并不是真实的无为法，所以它也没有真实无为法的作用，故亦俗世不缘心等。既然前七世不是第八世所变相分，也就不是他的所缘境，因此第八一俗世不缘心心所法。无漏第八一唯识论第十有两十一。第八是从有漏转一为无漏，就称名为大圆净智。一成唯识论第十卷对大圆净智有两种说法，故比云大圆净智相应心品，有意但圆真如为净，是无分别，非厚德智，形象所缘不可知故。在成唯识论第十卷解说大圆净智以及相应的心等法，第一师说大圆净智只以真如理为所缘境，理由是因为它是圆真谛的根本无分别智，而不是原俗谛的厚德智，并且大圆净智的形象及所缘是最极维系而不可知的。有意此品圆一切法，庄严论说大圆净智于一切境不于迷故。佛谛经说如来至净，诸处尽是众相现故，由此决定缘无漏种及身土等诸影像故。第二是说此大圆净智心品缘真俗一切法为境界， 在《大圣庄严经论》说，大圆净智因为了知一切境界的障碍，已经永断无余了，所以他圆律一切境界时，都没有愚痴与迷惑。又在《佛地经》说，如来的大圆净智有众生的内六处、外六境以及六识等众多影像分明显象。又此大圆净智决定能缘无漏种子以及一切生徒等影像。所以从以上经论所说，可知大圆净智是缘真俗一切的境界，亦为限量通真俗智。大圆净智也是限量的智慧，它的根本智圆真谛，后得智圆俗谛，所以说通真俗智。八事缘假实真净，有为无为，三世等别，广如唯识论等说。我认为书文应该是八世缘假净实净比较合理。要详细广泛了解八世所缘净的假实，或是有为俗谛、无为真谛，以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等众多的差别，可以参考《成唯识论》《佛地经论》等所说，依所缘境说明八世的差别。到这里就解说完毕。六，言心所相应者，一唯识论护法正义，于五十一心所法中，有漏五事，各与三十四心所相应，为变形五、别境五、善有十一、根本或三，为贪嗔痴；随或有十，为中二、大八。第六种意义是从八事与心所相应来说明八事的差别。一成唯识论，护法菩萨所立宗义，在五十一种心所法中，有漏的眼、耳、鼻、舌、身五事，各自与三十四种心所相应。五十一种心所法就是五种变形心所，就是作意、触、受、想、思；五种别境心所，就是欲、圣解、念、定、慧；十一种善心所，是信、精进、惭、愧、无贪、无嗔、无痴、清安、不放逸、行舍、不害；六种根本烦恼是贪、嗔、痴、慢、疑与恶见；二十种随烦恼，其中大随烦恼有八种，是不信、懈怠、放逸、昏沉、调举、失念、不正知、散乱。中随烦恼有两种，是无惭与无愧；小随烦恼有十种，是愤、恨、恼、负、狂、谄、骄、害、嫉、谦；四种不定心所是睡眠、悔、寻与四。以上共有五十一种心所法。 前五式相应心所法时，包括了有五变形心所、五别境心所、十一善心所，还有根本烦恼中的贪嗔痴三种不善根，以及随烦恼中的两种中随烦恼、八种大随烦恼，所以共有34种心所法。然善十一中有两失一，对于前五式相应的十一种善心所中又有两种说法，故唯识第六云：有意五事唯有十种，自信散乱无清安故。引用成唯识论第六卷论文说明两种意。第一是说，有漏的前五事只与十种善心所相应，因为前五事自信是散乱的，而清安心所必定与定心所聚起，所以清安心所与散乱的前五事不相应。长阿成为之论是用散动一词，不是用散乱。有意五事亦有清安，定所引善亦有调畅故，神所作智具必有清安故。第二失意是说，前五事也有清安心所相应，因为定所引善亦有调畅故，禅定所引申的清安善法有身清安与心清安，能够使令身心调畅，而身清安就是与前五事相应的清安。又神所作智具必有清安故，当有漏的五事转成无漏的神所作智时，必定与定心所相应，所以也有清安相应。无余心所如论广说，前五事除了与这34种心所法相应之外，其余的心所就不相应了。相应与不相应的理由都在成唯识论中有做解说。有漏意识与51心所相应，诸论共同亦无异议。有漏位的第六意识能与全部的51位心所相应，在唯识的论书中是共同允许而没有不同的宗义。有漏莫挪护法正义唯与18心所相应，有漏位的第七莫挪式按护法菩萨安立的宗义与18种心所相应，故成唯识第四云：然此亦具心所18，前九法八随烦恼并别境中会。引用成唯识论第四卷文作为证明：然此亦具心所18，是说然而此第七意识相应心所有18位，前九法就如同成唯识论文前面所说的九位心所法，我们下面会解说这九位心所法。八随烦恼指八大随烦恼，一切染污心升起时，一定会有这八大随烦恼同时升起，而染污心是指不善心与有复无记心， 第七莫罗氏是属于有父无忌性色，所以它必有八大随烦恼相应，并别尽中慧。慧心所是于所观察的境界，检择是非，分别善恶为自信。如果慧心所与痴心所共同升起，这个时候慧心所就成为了染污慧。第七是有染污慧，恒时俱生，原阿赖耶识的见分妄执为我，又名为我见。在白法中，慧心所与我见心所是分别安立的，所以此处第七世相应心所中，就把慧心所与我见心所个别的计算。解云：前九法者，为变形五及四烦恼。四烦恼者，为我知、我见、我慢、我爱。现在解说前九法，就是指五种变形心所，就是作、意、触、受、想、思。这五种心所与一切的心事俱时升起，因此第七世决定与他们相应。还有四种烦恼，我知应该是我痴才对啊。对于无我的真理迷惑，就称为我痴。我见，原赖耶见分执为我，就名为我见。我慢，内心仗势妄执之我，而心高举傲慢，就名为我慢。我爱，于妄执之我上升起了贪爱，就名为我爱。这四种烦恼从无始以来与第七世是恒时相应。无别心所亦如论说，其余别的心所与第七世都不相应，义理可以参阅成为师论。有漏赖耶为与五种变形相应，故论诵云：触、作、意、受、想、思，相应无余心所，俱如论说。有漏位的阿赖耶识只与五种变形心所相应，所以在唯识三十颂的论文说，他常与触、作、意、受、想、思相应，不与其余心所相应，可以去参考成唯识论。无漏八识皆二十一心所相应，为五变形，别尽五，善有十一。无漏位的八识转成四智，都与二十一种心所相应，就是五种变形心所、五种别尽心所以及十一种善心所。于中别者，妙观察智，因为亦得寻思相应，于要病等未自在故，若至佛果，寻思即无，无思成事故。在菩萨的因位与佛的果位有一些差别。在菩萨因位的妙观察智，还与寻思两种心所相应。为什么呢？因为菩萨对于众生所得的病与所应给的药来治他的病还没有能够自在，所以呢，菩萨还需要寻思以后 再给众生药来治病。到了佛果位，一切已经得到了自在，所以佛不需要寻思，不需要思维，就能够成就度化众生的事业。若广分别具如诸论，在论书中对于无漏八事有广泛的解说，以心所相应说明八事的差别，到此讲解完毕。对八事差别呢，也到这里呢完全讲解完毕了。心意事意具如别章，关于心意事的义理，也可以去参考论书的其余章节。我们回到经文，先说科判。心一，名心意是秘密之意，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一，名一八众名差别。一八是依其作用差别，安立了众多假名来全表。在本经中，就依种子是、阿陀罗氏、阿赖耶氏以及心这四种假名说明第八世，又分成了四科。这是第一科，鬼一是种子是。我们先依原册书来解释什么是一切种子是。好，请看讲义一的第七项。一切种子即三习气，说一切种子就是指三种习气。此中亦说由第八世摄持三种习气结生相续。结生相续是说我们终有生命体结束，然后后一期的生命体就相续的升起，叫做结生相续。或者是说前一期生命结束，后一期生命体要有父精母血与第八世三世合合，生命体才能相续升起，叫结生相续。经文中这一段文的意思是说，由于第八世摄持了三种习气，友情才能够结生相续，故成为是第八卷云：复次，生死相续，由诸习气。然诸习气总有三种：一、名言习气；二、我执习气；三、有之习气。引用《成为师论》第八卷文作为证明。论文中说，友情在三界五趣中生死相续，是由于诸习气的力量。然而诸习气总体归纳而说，可分成三种习气，就是一、名言习气；二、我执习气；与三、有之习气。其种子是自有二种：一、是所持种名种子是；二、能持种是名为种是。虽有二种，经此证明能持种是，身份身实执持所依及种子故。说 种子式的名称有两种意义。第一种意义是第八世所摄持的种子就称名为种子世。第二种意义是能摄持种子的第八世称名为种子世。虽然种子世有两种意义，但是现在此处经文所说的种子世是说明能摄持种子的第八世名为种子世。在结身相续友情身份升起时，第八世能够摄持彼生命体为自体，使令友情的一席生命能够相续而生，并且能够直受友情有色诸根及福根尘，使令它不失坏，还能摄藏种子，所以就称名为种子世。彼所持种及三习气，故今略辨三种习气。第八世所持种子，就是前面所说的三种习气。现在大略说明分辨这三种习气。然三习气略以四门分别：一是名字，二出体性，三生果差别，四四缘分别。从以上所说四门，略为解说三种习气。第一是名有通有别，第一门解释名字。三习气是种子共通的名字，名言习气、我执习气与有执习气是种子的别名。三习气者是其通名，先解说三习气的通名。三是标数，三习气的三是标举习气的数目，大略分别为三种。言习气者，说名言等，名之为习。第八中种习之气分，故名习气。名言、我执、有执等种子，是由现行法气分熏习而成，所以称名为习。这些摄藏在第八世中的种子，既然由现行法熏习而成，它也就有了现行法的气分，因此就名为习气。即六世中代数是也，三习气带有三这个数字，所以在六离合世中就是属于代数是。言别名者，如成为是。然诸习气总有三种，在解说三种习气个别的名字。在《成为是论》第八卷说，习气总共可以分为三种：一、名言习气，为有为法个别亲种。第一种是名言习气，所谓有为法，就是由因缘造作所成就的法。因缘有四种，就是一清因缘，二所缘缘，三等无间缘，四增上缘。心法与心所法是由四缘合合而生，色法就只需要有清因缘与增上缘二缘而生。诸有为法的清因缘就是名言习气。名言有二，名言习气分为两种：一表意名言， 即能权异音声差别。第一种是表意名言，就是能权表义理的名、句、文等的音声差别项，在不同的音声差别上来安立假名，就成为名句文以权表事项的自信与差别等种种的义理。声音的字体是属于无记性的，名是依着音声而安立的，所以名也是无记性。既然名是无记性，它就没有力量熏习成色法及心法等的种子。可是当心在名上遍计的时候，心就随名变现出四五蕴、四三性、四色心等法相，而熏习成种子。因为名而熏习成为种子，所以就称名为名言种子。二，显尽名言，即能了尽心所法。第二种是显尽名言，就是能够了别境界的心所法，这就是指七转世的见分心。因为能够觉知种种所缘境界的形象，所以说他能显了境界。由此就简别了相分心，相分心是不能够显了境界的。又见分心本身不是名言，为什么要说它是显尽名言呢？因为名言能够显了所权之法，而见分心能够显了境界，就如同名言能够显了所权之法是一样的，所以就称它为显尽名言。又譬如说五蕴，我们又称为名色，名色的色是指色蕴，名色的名是指受想行识四蕴。受想行识四蕴是心与心所法，因为能显义而称为名。又此四蕴通见相分种，四蕴是名，相分尽也随顺见分性，就称为名。因为它是能了尽见分心所了的相分尽的缘故。如其次第，就云言说明思维名也。在旧义中，表意名言是翻译作言说明，显尽名言是翻译作思维名。二，我执习气，为虚妄执我所种。第二种是我执习气，就是虚妄执着有实我所，而有自他差别熏习所成的种子。在摄大乘论定义我执习气，指是指第七染污意识执着第八阿赖耶识的我执。而在成唯识论护法的正义，我执习气是通于 第六与第七世的。那这里是照护法的正义来讲解。我执有二，我执习气呢也有两种。一，具生我执，即修所断我所执。第一种是具生我执，这是从无始以来由虚妄分别熏习而成就的一种内在的我执习气。不论有情身在何去，它就随着你到哪一去去，它不需要别人的邪教或是自己的邪分别，就能够任运自然的升起，所以称名为具生我执。而在第七世原第八世执为实我的具生我执，我们称为常相续。从无始以来，第七世在有漏位恒常升起具生我执，从来不间断，所以叫常相续。第七染污意识，只有在阿罗汉位、灭尽定位与出世道位无限行升起，所以在唯识学就称为三位无墨罗。阿罗汉位是指三圣的无学果位，在此位染污意识的种子与现行都已经永远断灭了，所以不再现行。出世道与灭尽定是说在有学位的时候，此二位能够暂时拂灭染污意识，使令它不现行。出世道就是指在见道位根本无分别智，原真如实相，这个时候第七世的我执自然拂灭不起。以及在后得无分别智，无漏观心现前的时候，因为后得智是从根本智等流所引生的，所以第七世的我执也不能够升起。而在灭尽定是圣位后得智无漏观心的等流，所以第七世的我执也不能够现行。第六意识原五蕴，在五蕴的总相或者是别相上取着实为实我的具生我执，就称名为有间断。因为第六意识在有漏位的五无心位也会间断不升起。五无心位是指生无想天、入无想定、入灭尽定，还有熟睡与闷觉的时候。第六世不升起，当然相应的具生我执也间断不升起，所以称为有间断。因为第七世与第六世的具生我执都非常的维系，很难断灭，所以必须在圣人的修道位中不断的修习空观，才能够断除具生我执。二，分别我执，即见所断我所执。 第二种是分别我执。除了无始以来内在熏习的种子以外，还需要有现在的外在因缘为助缘，才能够升起分别我执。所以它不是与生俱有的。现在的外缘就是指学习了邪教我执的分别，以及由邪教自己邪思我执的分别，就是你跟外道学法，他说有一个我，你听了以后就认为有一个我，你这样去思维分别，就属于分别性的我执。因为邪教与邪思我执的分别嫉妒，所以就称名为分别我执。与具生我执比较，分别我执的形象比较粗显，所以它也比较容易断除。在见到位根本智圆真如的时候，分别我执就被断除了。随二我执所熏成种，令有情等自他差别。随顺具生与分别二种我执熏习成种子，就能使令有情等升起自他的差别，所以安立为我执习气。其实我执习气也是名言种子的一种。三有之习气，为招三界一除业种。第三种是有之习气，就是由前六世造作善恶业行所熏成的业种子。有之的有是说生死流转有因有果的意思，在此呢是指欲有、色有、无色有三界生死。知就是因的意思，能够招感三界一属果报的善恶业种子，就是三有之因，所以称名为有之习气。有之有两种，有之习气也分成两种。一有漏善，即是能招可爱果业。第一种是有漏的善种子，就是能够招感人天善趣可爱果报的业力种子。二诸不善，即是能招非爱果业。第二种是诸不善种，就是能招感地狱、恶鬼、畜生、三恶趣不可爱果报的业力种子。因为有漏善与诸不善两种不同的有之习气，就使令有情的一属果有了善趣与恶趣的差别。又为何此处说有漏善，只用一个善字，而说不善的时候用诸不善，要用诸这个字呢？这是告诫我们，有情在造作业行的时候，造作恶业的时间多，造作善业的时间少。造作恶业的力量大，造作善业的力量小，所以在不善业处要加个诸字，来提醒我们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解云：三习气象如论因之。原策书解释说，三种习气的相貌在论书中多有讨论，应该参考论书就可以知道了。 三种习气皆依主事，为名言习之气种子故，乃至有之习之气种子故。好，三种习气的名字都是六离合中的依主事。名言习气就是依名言气分熏习而成的种子，我执习气就是依我执气分熏习而成的种子，有之习气就是依有之气分熏习而成的种子。二，言出题者，如前所说，随二名言所熏种子为名言习气，二种我见所熏成种为我见习气，乃至由善恶业所熏种子为有之习气。第二门解说其体性，就如同前面解释三种习气名字时所说，随顺表意名言与显境名言所熏习成的种子为名言习气的自体，随顺具生我执与分别我执二种我见所熏习成的种子为我见习气的自体，随顺由造作有漏善业与诸不善业所熏成的种子是有之习气的自体，种现分别为种非现。在熏习的时候的这一刹那，是种子升起了现行法，同时现行法又熏习成为种子。现在分别三种习气的字体，是指种子呢，还是指现行法呢？回答说，三种习气的字体是指种子，并非是指现行法。三颗出体，再依着运处借三颗来说明三习气的字体。名言习气，五运门中一分种子，五运以为自性，除无漏种，种随所生，同运摄故。好，名言习气在五运门中是以五运有漏种子中的一分为自体性，不包含无漏种在内，种随所生，同运摄故。名言种子中升起色蕴的一部分种子，即由色蕴所摄，升起受想行识蕴的一部分种子，即分别由受想行识蕴所摄。处界门中一份十二处种、十八界种，以为自性，除无漏种，准运因之。在十二处门中，名言种子中升起十二处法的一部分种子，就由所生的十二处所摄。譬如眼处的种子，这一份升起了眼处，那眼处种子就由眼处所摄。在十八界门中呢，名言种子升起十八界法的一部分种子，给予所生的十八界所摄。那么无漏种子是不包含在内的。而处界门呢，都依五蕴门为准则而分别。我见习气五蕴门中行运一分所摄。我见是属于心所法，在有为法中，色法是由五蕴中的色蕴所摄，八世心王是由世蕴所摄，受心所由受蕴所摄， 想心所由想运所摄，其余的心所都由行运所摄。所以我见呢，就由行运摄持了。因此说，我见习气即由行运中我见一分所摄。处界门中，法处法界少分为体。我见在十二处中有法处摄，在十八界中有法界摄，所以我见习气在十二处门中，以法处中我见少少的一分为自体。在十八界门中呢，以法界我见少分为自体。有知习气无蕴门中，色行二蕴以生与业是色蕴故，意思业种行蕴摄故。有知习气的自体在五蕴门中是由色蕴以及行蕴所摄，因为身业与语业都是属于色蕴，所以身业及语业习气的自体也就由色蕴来摄持。又因为意思业以思心所为主，思心所由五蕴中的行蕴所摄，所以意思业的习气自体就由行蕴所摄了。处界门中，色处、身处、法处，色界、身界、法界一分为体。在十二处门中，身业是属于色处，语业是属于身处，意业是属于法处，所以有知习气的自体就由色处、身处、法处一分所摄。在十八界中，身业属于色界，语业属于身界，意业属于法界，所以有知习气自体由色界、身界、法界一分所摄。法术出体，再从法术说明三习气的字体。名言习气白法门中，通用白法种子为体，形象白法皆熏种故。大正藏是影像白法，金陵科经处的版是形象白法，从后文来看呢，应该是影像白法正确。名言习气的字体在白法门中，以白法的种子为字体。照理说，唯有有为法有种子，无为法是没有种子的。这里说白法种子，是说白法的影像是由事所变现，也熏成了种子。我见习气用别境中会及十烦恼中萨迦耶见以为自信。恶见是于诸法真实的道理做出了颠倒错误的见解，这是一种染污秽。所以说我见习气以别境中的会心所为自体性。恶见有五种：萨迦耶见、边执见、邪见、见取与借进取。其中的萨迦耶见就是我见，所以说我见习气用十种根本烦恼中的萨迦耶见为自体性。十种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以及刚刚讲的五种恶见。有知习气十一色中色生二法，即心所中思为自性，意思业故。有知习气就是生与 异叶种子。生叶与羽叶各有假与实二种，异叶唯有实法一种。生叶的假法就是指我们色身的取舍虚身等身形的表色，由白法中十一种色法中的色法所摄，所以它以色法为自性。语业的假法就是指声音的虚虚，在十一种色法中是由声法所摄，所以是以声法为自性。声与意业的实法为意识相应之心思心所，所以说意思业故。思有三种，一审律思，就是将发动声与业，必定先要审律之思。二决定思，起了决定心，要做生与业之思。这两种思是异业的自体性。三动发思，正在发动生与而做善恶事业的思，这是生与业实法之自体性，所以说是以思心所为自体性。三言生果者有其二义，一依成为事，通曰诸法以名生果；二依摄论，就十一事以变生果。大正藏版是言出果者，金陵科经处版是言生果者，依后文应该是言生果者为正确。第三门解说由习气生果，可以依成为事论与摄大乘论两种义理来做说明。第一种依成为事论义，共通曰白法来说明习气所生果。第二种依摄大乘论的十一事来说明习气所生果。一言通曰诸法以名生果者，第一先依成为事论通曰白法来说明习气生果。名言习气通生白法，而差别者九十四法，本质即隐皆名言生，六种无为本隐不同，本质六种不从种生，原成无为无生亦故。隐向六种从名言起，依他无为具实有为脱因生故。白法都是由名言习气所生的，但是其中有些差别。九十四种有为法，它的本质分以及影像分都是名言习气所生的。九十四法呢，就是十一种色法、八种心事、五十一种心所法以及二十四种不相应行法。而六种无为法的本质分及影像分是有差别的，本质六种不从种生，原成无为无生亦故。六种本质分的无为法不从名言习气种子生，因为它是从无始以来法尔成就的 圆成时无为法。圆是圆满的意思，无为法周遍一切法，它是一切法的共相，这就是指圆满的意思。成是成就的意思，无为法从无始以来常住不变，远离生灭性，这个是成就的意思。实是真实意，无为法的字体不是虚妄错谬的，它是诸法真实的体性，所以说是真实意。由此可知，圆成时的无为法的本质分，它是远离生灭的，所以说它不从名言种子所生。影像六种，从名言起，依他无为，具实有为，脱因生故。从心事所变现的六种无为法的影像相分，是名言种子所生的。这是由因缘法生起的无为影像，并非是常住不变的无为法的本质。所以实际上说，它是依他起的有为法。譬如说，我们听闻佛法说，圆成实性是真如无为法，然后我们心中就依这个文来做观，现起了似真如的无为法相，这个就称为影像无为法。它是由我们心事所变现升起的影像，所以是由因缘升起的依他无为法。它是由名言种子所生，在未入圣位前修止观所显现的无为影像，是由有漏法所设，进入了圣位以后，由厚德智所变现的无为影像，是属于无漏法所设。这里就解说了前面法术出题的名言习气中影像白法皆熏种故的义理。故唯识论云，名言习气为有为法个别亲种。所以在《成唯识论》第八卷中说，名言习气是升起个别有为法的亲因缘种子。问：有为法中实法有体可言种生，不相应的既无实体，如何因起？提问说，在有为法中实法有自体，可以说是由阿赖耶识中诸法亲种子为因缘所生，但是24种不相应行法等，它是属于假法，并没有真实的自体，如何说为由因缘所生呢？有为法中色法有11种，其中的眼耳鼻舌身五根，色声香味触五尘，是实法。至于法处所设色，只有大菩萨以大威德定力所变现的色境是属于实法，其余是属于假法。心法中的八事皆是实法。51位心所法中实法有32位，其余的19位是假法。实法就包括了五变形、作意、处、受想思、五别境、欲、圣洁、念定慧、八种善法、信、惭、愧、无贪、无嗔、无痴、精进、清安。根本烦恼有五种实法，就是贪、嗔、痴、慢、疑。大随烦恼有五种实法，是不信、懈怠、昏沉、掉举、 散乱。终随烦恼有二种持法，是无惭无愧，以及不定心所有二种持法，就是睡眠与悔。二十四位的不相应行法全都是假法。我们这里说假法持法，就是就四俗谛来讲的。解云：具实假法，不从总生，故《成唯识论》第二卷云：假法如无，非因缘故。解释说，实际上假法确实不从因缘种子所生，所以在《成唯识论》第二卷说，假法并无真实的自体，就如同无法一样。譬如是龟毛与兔角，这都是无法。假法是假事设有，并非是由种子为亲因缘而有。种子升起的现行法，种子是现行法的亲因缘，此现行法的自体是实有的，所以是属于实法。解云：假法既非因缘，亦为假法亦非所生，然以假从实，说为假种从因缘生，故《唯识论》第二卷云：名相分别三种习气。再解释说，假法既然不是因缘生法，从义理上说，假法就不是从阿赖耶识中所摄藏的实有种子所生法。然以假从实说，说为假种从因缘生。白法中的有为假法都是依实法而施设的，因为实法是由实种子所生，所以这些有为假法也跟从实法来安立，说它有假种子，说它是由因缘所生。所以在《成唯识论》第二卷说，名相分别三种习气。经查《成唯识论》的原文是：诸种子者，为诸相名分别习气。意思是说，诸种子就是从阿赖耶识所摄持的能缘分别与所缘的相名，一切有漏诸法的习气种子。我见习气能生自他身中白法差别。我见习气就是我执种子，能生起众生分别自他生命体中白法的差别相。有知习气能生白法善恶区别。有知习气能引领一俗世受用善趣与恶趣差别的白法果报。无为假法准前因思。无为假法就是指六种影像无为法，参考前面名言习气的解说就可以了。今天讲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今天里头有一些比较难的地方，也是比较难的地方。如果都学容易的，不学点难的，就不会进步了。 Mm-hmm. 这里有人说到说一切种子即是三体系，那此中一说由一八四摄取三种体系结生相聚，这里就是说，第几个疑惑是说，比如说，地金母血还有我们的叶种子，那就是这父精跟母血，它要能够就那个结合，它就是说父精和母血，它那个应该是说属于父的这个自由种子属神，那母血母的自由种子属神，那它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跟我们这种念，就是它能够解释， 是。比如说我这个手，这手是我的，你怎么能看到？ 我就是眼跟接触这个。这个 是，如果你的阿赖耶识里没有我手的种子，你变不出来，是不是？那手是在我身上，你的阿赖耶识怎么会变出我的手来？你不认识我之前，你阿赖耶识中难道就有我手的种子吗？ 我是没有手的这个，但是我。就是我这个所见的这个师傅的这个手的这个里面种子是有的。 对，你没有认识我之前，你怎么会有我手的种子？你变不出来，所以代表你没有这个种子，对不对？可是你见到我的时候。我的阿赖耶识变出来了这个形体，那你的阿赖耶识接触到我的阿赖耶识的时候，你的阿赖耶识就熏成种变出来，我形体的种影像出来，这时候你就有我的种子了。然后呢，你的眼识就能够借着阿赖耶识变的这个我的影像的本质分。眼识也变出一个知道法师的影像，所以你就看到了。那同样的，父精母血，对于要结生相续的这个人来讲，他本来是没有。可是父精母血一刹那之后，他的第八识在这边，他接触到他父亲跟母亲变现的精跟血，他也开始变现精跟血，然后他就什么，自为这为他的字体。因为这就是我，然后他的第八识就上去了，然后就结成相续了，这样清楚了。还没有问题。我们要学很难哈，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事情。就你们回去以后，这两个礼拜，你碰到什么事情，你就这样想，你就观察，这都是因缘生的，所以它都是依他起，所以它都是我的事所变，我现在见到的一切都是我心事所变，都是依他起，都是因缘生的。好，你就这样想，你这两个礼拜你只要碰到任何事情，你就想，这都是现在我见到的这一切，我听到的这一切，我感受到的这一切，都是我心事所变现的依他起，都是因缘法，你就这样想，其他不要想，你就是这样，你只要碰到事情你就这样想就好。 我们先观为识所现。你不这样观的话，你学为识学没有用，就是一个学问。你回去，你只要碰到事情，你就这样观察，它是不是因缘的？如果是因缘的，它就是利他起，那就是我心识所变现，所以它是为识，就是观这样观察。先观察两个礼拜，你看会怎么样？然后我们下两个礼拜再做下一步，你这样才会慢慢懂什么叫为识。要不然的话，你学了一堆这个文字、语言文字，你变不出来，你怎么学？你没有办法修。所以你先观察，只要碰到任何境界，就是观察是不是因缘法。若是因缘法，它就是依他起；是依他起，就是心识变现，就是我心识变现。好，就是这样观察，好吧？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理解大道， 理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利大众， 利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